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Hello， 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通过 WebRTC 进行音视频设备检测。使用过音视频会议或者是在线教育这类软件的同学呢，都知道在打开摄像头或者是麦克风的时候，需要对他们的可用性进行检测。主要检测内容是看都有哪些音视频设备，以及这些音视频设备是否真的可用、真的有效。像手机，它一般包括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打开不同的摄像头。当然了，手机上不单有多个摄像头，麦克风的种类就更多了，像系统内置的麦克风、外插的耳机、蓝牙耳机等等。以上这些设备我们都可以通过手动或者是自动方式将它们打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使用浏览器下的 WebRTC API 来显示我们的音视频设备。在正式讲解之前呢，咱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 WebRTC 的整体处理过程，这样让你更清楚咱们这篇文章在整个处理过程中的位置。文中的这幅图与第一篇这个文章中的图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差别就在于我将图中的两个音视频设备检测模块置红了，这样本文所讲的内容在整个处理过程中的位置就一目了然了。既然说到这个音视频设备，那我们再顺便介绍一下音视频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对于这些设备的工作原理的了解，会为你后续学习音视频相关的知识提供很大的帮助。首先来看看这个音频设备。音频有采样率和采样大小的概念，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呢，与音频的设备密不可分。音频输入设备的主要工作是采集音频数据，而音频数据的本质就是模数转换，就是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就是数模转换使用的这个定理是什么呢？使用的是奈奎斯特定理。对，奈奎斯特定理是这么定义的啊，在进行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中，当采样率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的两倍时，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就完整的保留了原始信号中的信息。那你也知道了，人类的听觉范围是在多少？是在20赫兹到2万赫兹之间，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常识了。对于日常的交流，比如像电话，它一般是 8K 赫兹的采样率，那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但为了追求更高的品质，你需要将这个音频输入设备的采样率设置在多少呢？设置在 40K 赫兹以上，这样才能完整的将原始信号保留下来。例如我们平常所听到的数字音乐，一般的采样率是在 44.1、48甚至更高的 96K 这样的一个级别上，这样就能保证它的这个音频的质量能达到无损。采集的这个数据再经过量化编码，最终形成这个数字信号，这就是音视频设备所要完成的工作。在整个这个量化和编码的过程中呢，这个采样大小决定了每个采样最大可以表示的范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采样大小是8位，则它表示的最大值是多少呢？是2的8次方减1，就是255。如果是16位，它表示的最大值是65535。以上就是音频相关的基础知识。那接下来呢是视频。视频设备与音频设备很相似。当光通过镜头进入到摄像机后，它会通过这个视频设备的数模转换模块，就是这个光学传感器，对吧？将这个光转换成数字信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RGB 数据。得到 RGB 数据之后，还要通过 DSP 芯片进行优化处理，比如自动增强、白平衡、色彩饱和等等，都属于这一阶段要做的事。在经过了 DSP 优化处理后啊，你就可以得到了24位的真彩色图片了。因为每一种颜色是由8位构成，而每一个像素呢是由 RGB 三种颜色构成，所以呢一个像素就是24位，故称之为这个24位真彩色。在获得 RGB 数据啊，这个时候获取的 RGB 这个图像其实只是一个临时的数据，那最终的图像还要进行压缩和传输。我们在进行这个编码压缩的时候，那编码器它一般的输入格式是什么呢？是YUV-S20， 而不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这个 RGB 数据。所以在摄像头内部还有一个专门的模块，用于将 RGB 图像转成 YUV 的图像。 OK， 那到这里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 YUV 这个格式。那什么是 YUV 呢？ YUV 也是一种色彩编码方法，它主要用在电视系统以及模拟视频领域。 YUV 有两部分组成，是 Y 和 UV。 Y 代表的是亮度， UV 表示色彩。这里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是即使没有 UV 这个信息，这个一样可以展示一个完整的图像，但它与完整的外 UV 还是有不同的，对吧？那没有 UV 的这个数据呢，只能显示黑白色。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什么呢？是可以解决彩色电视和黑白电视兼容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详细的介绍外 UV 的格式啊，它还是非常复杂的，它还有好几种存储方式，那么我们需要一整篇的文章来讲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讲解了。那如果你需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的知识的话，你可以到网上自行去搜索相关内容。通过上面的讲解，现在你应该对音视频这个设备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了。那下面我们在开始使用 WebRTC API 获取到音视频设备之前呢，还有几个 WebRTC 相关的这个基本概念要先了解一下。那第一个呢是 Media Device， 这个类提供了访问这个媒体设备这个相关的这个接口，那比如说我们的摄像头、麦克风，那这些设备的访问呢都可以通过 Media Device 这个相关的 API 来访问。实际上它允许你访问任何硬件的那个媒体设备，咱们要获取可用的音视频设备列表就是通过它里面的方法来实现的。第二个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是 Media Device Info， 它表示的是每个输入输出设备的信息。它包括三个重要的属性，第一个是 Device ID， 代表的是设备的唯一标识，第二个是 Label， 代表的是设备的名称，第三个是 CAN， 表示的设备的种类。那可以通过 CAN 的识别出你是音频设备还是视频设备，是输入设备还是输出设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出于安全的原因啊，除非用户已经授予了你访问设备的这个权限，否则这个 Label 字段始终为空。对，你在后边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有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你没有申请权限，或者说没有给浏览器赋予访问这个摄像头的权限，所以你这个 label 呢是空的。另外 label 可以用于这个作为安全识别机制的一部分，用于识别用户的合法性。对于这一点呢，我们后面还会做专门的讨论。好，第三个概念是什么？是 promise， 它是一种 GS 异步处理机制，核心思想就是首先执行用户指定的业务逻辑，但不管这个逻辑的对与错，最后呢根据这个执行完这个逻辑之后再看它最终的结果，那如果对了它做些什么，如果错了这个做些什么。好，下面的例子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romise 它是怎么运转的。那首先呢，生成一个 promise 对象的时候呢，会先执行 banksy 函数中的逻辑，这个函数会根据这个我们的随机种子生成一个随机值，对，最终就复制给这个 timeout， 然后呢定期的对 timeout 做判断。那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 timeout 小于一，那这个时候呢就调用 resolve 这个方法，实际就是成功了，对吧，是成功的情况。那 resolve 呢最后会调 promise 中的 then 部分传入的函数，也就是成功时候我们设置的回调函数。那如果 timeout 是大于等于一，则会调用 reject， 实际就是拒绝，对，是一种错误处理。它会调用 promise 中的 catch 部分传入的函数，也就是错误处理函数。对，有了上面这些基础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下面要讲解的内容了。我们先来看一看浏览器上 WebRTC 获取音视频设备列表这个接口的格式是什么样子的。那通过调用 media device 的 enumerate device 方法，就可以获取到媒体输入输出设备列表，比如像麦克风、相机、耳机等等，是吧？大家一看这个格式就会觉得哎，这非常简单。这个函数返回的呢就是一个 promise 对象，就是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个知识点，我们只需要向它的 then 部分传入一个这个函数，就是成功的回调函数，就可以通过该函数呢来获取到所有的音视频设备信息了。传入的函数有一个参数，这个参数是什么类型呢？就是 Media Device Info 类型，它是一个数组，专门用来存放 WebRTC 获取到的每一个音视频设备的信息。这样说呢可能有点抽象，我们再结合下面的代码来具体看一下这个例子。那这段代码呢总结起来就做了以下几件事。首先判断浏览器是否支持 Media Device 接口，因为老的版本有可能是不支持的。如果支持，它会调用 Media Device 中的 Enumerate Device 方法获取到音视频设备的列表，这个方法返回的是一个 Promise 对象。如果返回的 Promise 这个对象是成功的， 那就执行 ZEN 中的回调函数。对，这个回调函数呢也非常简单，它会便利每一个 MIDI device info， 并将每一个 device info 中的基本信息打印出来。如果是失败呢，则会执行 CACH 中设置的回调函数，就做这个失败异常处理。通过上面的讲解呢，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在浏览器上检测这个音视频设备还是蛮简单的？在获取到所有的音视频设备后啊，设备信息后啊，我们就可以对设备的可用性做真正的检测了。在我们的设备列表中，可以通过 MIDI device info 结构中的 CAN 字段，先将设备分为音频设备还是视频设备，然后再细分的话，还可以分为这个音频的输入设备还是音频的输出设备。比如说我们平常用的耳机，那从大的方面讲，它是一个音频设备，那同时呢，它又兼具音频的输入设备和音频的输出设备的功能。对于每种不同这个种类的设备呢，还有这个它们各自的默认设备。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耳机为例，将耳机插入电脑后，耳机就变成了音频的默认设备，将耳机拔出后，默认设备又切换回了系统的这个音频设备。那因此呢，在获取到所有的这个设备列表之后，如果我们不指定某个具体的设备，而是直接调用 GetUserMedia 这个 API 来采集音视频数据的时候，它就会从设备列表中的默认设备上采集数据。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那个 Media Device Info 中的 Device ID 字段来指定从某个具体的这个设备中采集数据，不过这需要我们后边再做详细的介绍了。如果我们能从指定的这个设备上采集到这个音视频数据的话，那说明这个设备是有效的设备，说明它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系统中或者说我们的会议系统中直接使用了。所以我们在检测设备的时候呢，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方法对每个设备进行检测。我们先来排查视频设备是否有效，然后再排查音频设备是否有效，对吧？那因此呢，我们就需要调用两次 GetUserMedia API 来进行检测。那第一次呢，就是只采集视频设备，采集到之后就将它展示出来，如果用户能看到自己的视频，说明这个设备是有效的，否则说明设备无效，那可以再次选择不同的视频设备进行重新检测。那第二次呢，就是用来采集音频数据，但是这里有一个情况啊，就是音频数据是不能直接展示的，那我们需要曲线救国的方法，通过 GS 中的这个 Audio Context 对象，将这个音频呢转成一个数字，然后在我们的音面中给它绘制出来。然后因为音频是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这个我们绘制的这个图呢，也是随着这个音频的这个高低大小进行变化。这样如果这个动态图用户能够看到的话，那说明这个音频设备是有效的。那通过以上的步骤呢，我们就完成了对指定音视频设备的检测工作。整体上来说啊，在本文中我们这个讲解了如何通过浏览器中的 WebRTC 这个接口来获取到音视频设备列表。那通过上面的描述呢，你应该这个了解到啊，在这个浏览器下需要使用 enumerate device 方法，就非常轻松的能够获取到所有的设备信息了。这个看似简单接口，实际在 WebRTC 底层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来想象一个 case 啊，当我们在获取到设备列表的时候，用户设备从这个电脑上拔下来了，这个时候设备列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那如果这个设备被拔出之后，设备列表没发生变化，那用户又选择了这个被拔出的设备，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你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啊继续讲下去。当我们正在使用某个音视频设备的时候，那由于某种原因设备失效了，是坏了也好，拔出来了也好，那我们该怎么处理？那对于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给用户提示一个信息，错误信息，说这个设备不可用。但如果我们电脑中还有其他设备可用呢？如果还有好几个设备可用，对吧？那我们该怎么做？那这个设备之间的切换又该如何进行切换？这听上去是不是很棘手啊？但是你也别担心，我说的这些问题呢 WebRTC 已经处理非常好了，那有兴趣同学呢可以自行验证一下，那 WebRTC 具体是怎么做的，它的行为是怎样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 WebRTC 做出的努力。最后呢，我照旧给你留了一道课后思考题，在获取音视频设备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所有的音视频设备，每个设备都有一个 device ID， 在 WebRTC 中是如何通过 device ID 进行设备切换的呢？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里记录你的思考过程。那非常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希望你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